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莉莉莱哈托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他自己的食欲。他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里斯朵夫生日的时候，他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20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伊夫琴尼亚。克里斯朵夫虽然嘴里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他那般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至诚的莱哈托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托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里斯朵夫的20本歌集，分别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叫人寄了一部分给莱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来往的。这种瞒着克里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有一点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他。莱哈托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里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人生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绝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信，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里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的，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他们孤零零地待在内地，或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托把集子寄出去3个月以后，克里斯朵夫收到了一封挺客气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斯博士。那真是克里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托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托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托夫妇彼此丢了个眼色，克里斯朵夫并没有注意到，他当时满面春风。可是莱哈托发现 他把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哎，干嘛你不念下去了？克里斯朵夫把信往桌子上一扔，哼，岂有此理！怎么了？你去看看吧。克里斯朵夫背对着桌子，站在一边生气了。莱哈托和太太一起念着，看来看去，全是些佩服到五体投地的话。怎么回事？我看不出啊。 你看不出？你看不出？难道你不识字吗？你没有看出他也是个勃拉姆斯党吗？ 莱哈托这才注意到，那位音乐导师的信里有一句话，把克里斯朵夫的歌比之于勃拉姆斯的歌。克里斯多夫叹道： 哎，朋友，我终算找到了一个朋友，可是刚找到就失掉了， 人家把他跟勃拉姆斯相比，他气死了。以他的脾气，他会马上写一封莽撞的复信去，最多在考虑之下，以为置之不理是最世故最客气的办法。辛尔莱哈托一边笑他生气，一边拦着他，不让他再胡闹。他们劝他写一道感谢的信，但这封信因为是不乐意写的，所以很冷淡，很勉强。彼得苏兹的热心可并不因之动摇，又写了两三封非常热情的来信。克里斯朵夫对舒翰一道素来不大高明，虽然感于对方的真诚而有点回心转意，他还是让他们的通信中断了。结果苏茨也没有消息了，克里斯朵夫也忘了这件事。现在他每天都能看到莱哈托夫妇，往往一天还能够看到好几次。晚上他们差不多老在一起，孤独了一天之后，他生理上需要说些话，把心里想到的一起倒出来，不管人家懂不懂，也需要嘻嘻哈哈的笑一阵，不问笑的有理无理。他需要发泄，需要松动一下。他弄点音乐给他们听，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对他们表示感激，便几小时的坐在钢琴前弹奏。莱哈托太太完全不懂音乐，好不容易的压着自己才不至于打哈欠，但因为他喜欢克里斯朵夫，也就装作很有兴趣。莱哈托虽然并不更懂，但对于某些音乐有种生理上的反应，那时他会受到剧烈的感动，甚至于眼泪都冒上来。他自己认为这种表示简直是胡闹，别的时候可就毫无影响，他只听见一片喧闹的声音。一般而论，他为之感动的往往是作品中最平凡的部分，最无意义的段落。夫妻俩自命为了解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也很愿意这么相信。当然，他常常存着俏皮的心跟他们开玩笑，弹些毫无价值的杂曲，叫他们以为是他做的。等到他们大捧特捧的赞美完了，他才说出他的恶作剧，于是他们提防了。从此以后，只要他用莫测高深的神器奏一个曲子，他们就疑心他又来捣鬼了，便尽量的加以批评。克里斯朵夫听任他们说，附和他们说这种音乐的确不值一文，随后忽然哈哈大笑：嘿，混蛋，你们说的一点也不错，这是我做的。他因为耍弄了他们而乐死了。莱哈托太太有点生气，过来把他轻轻地打一下，但他那种天真的傻笑使他们也跟着笑起来。他们绝不以为自己是不会错的，既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们就决定以后莉莉莱哈托永远管批评，她的丈夫永远管恭维，这样他们可以有把握两个人之中必有一个能合乎克里斯朵夫的意思了。在他们的眼睛里， 克里斯朵夫的可爱倒并不在于他是音乐家，而是因为他忠厚老实，有点疯癫，可是诚恳，有朝气。人家说他的坏话，反而增加他们对他的好感。他们像他一样给小城的空气闷得发慌，也像他一样的直爽，凡事要凭自己的头脑判断，所以他们拿他看作一个不懂世故的大孩子，吃了坦白的亏。克里斯朵夫对两位新朋友并不抱什么幻想，他想到他们不了解，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最深刻的一方面，觉得不胜怅惘。但他缺乏友谊，而极需要友谊，所以他们多少喜欢他，已经使他感激不尽了。最近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能再苛求，要是在两年以前，他绝没有这种耐性。他想起对待可厌而善良的于来一家多么严厉，不禁又后悔又好笑。哦，他居然学乖了。克里斯朵夫叹了口气，心里对自己说，可是能有多久呢？想到这个，他笑了笑，同时也觉得安慰了。他多么希望能有个朋友，一个懂得他而和他心心相印的朋友。可是他虽然年轻，对于社会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这种心愿是最不容易实现的，而他亦不能希求比以前的真正的艺术家更幸福。这一类的人的历史，他已经知道了一点。奈哈托的藏书中有一部分使他认识了17世纪德国音乐家的艰苦的经历。那时战乱频仍，义利流行，国破家亡，整个民族受着异族的蹂躏，心灰意懒，既没有奋斗的勇气，对任何东西也没有兴趣，只希望早死以求安息。在这样的环境中，伟大的心灵，特别是英勇的许茨，始终不懈地赞奔着他的前程。克里斯朵夫想到，看了这种榜样，谁还有抱怨的权利？他们没有群众，没有前途，只为了自己和上帝而写作。今天写的，明天也许会毁掉，可是他们继续写。他们并不丧心，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的乐天的情绪，他们只要能歌唱就满足了，只要能活着，能挣口饭吃，能把他们的思想在艺术上表现出来，找到两三个既不是艺术家也不能了解他们的老实人真心的爱他们，除此以外对人生也就不再要求什么。而他克里斯朵夫怎么敢比他们更苛求呢？人生有个最低限度的幸福可以希冀，但谁也没有权利存什么奢望。你想多要一点幸福，那得由你自个儿去创造，可不能向人家要求。想到这些，克里斯朵夫心平气和了，更喜欢那对老实的莱哈托夫妇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点最后的友情也被人剥夺。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考验是大家都经历到了，而从世界各地来的回响证明作者的愿望并没有成为虚幻。他今日特意重申这个愿望，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年代，但愿克里斯朵夫 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都不顾一切的生活去爱。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他没有想到内地人的恶毒，他们的仇恨因为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更消不掉。真有明目的仇恨，一旦达到了目的，恨意就会慢慢的解淡。但为了无聊而作恶的人是永远不肯罢休的，因为他们永远无聊，而克里斯朵夫变成了他们消闲的牺牲品。他固然被打倒了，但居然没有垂头丧气的表现。他固然不再麻烦人，但也不把人家放在心上。他一无所求，人家对他毫无办法。他和他的新朋友在一起很快活，全不理旁人对他作何感想，又有何议论。这种情形叫人看了有气，而莱哈托太太叫人更气。他不顾全城的轻易而公然结交克里斯朵夫，就是和他平日的态度一样，有心触犯舆论。莉莉莱哈托对人对事都没有惹是生非的意思，他不过独行其事，不问旁人的意见罢了。但这一点就是最可恶的挑衅，大家暗中留神他们的行动，他们却毫不提防。克里斯朵夫是放肆惯的，莱哈托太太是糊里糊涂的。他们一同出去的时候，或是晚上靠在阳台上谈笑的时候，都不知道顾忌。他们在举动方面非常亲热，不知不觉给了人造谣生事的材料。一天早上，克里斯朵夫接到一封匿名信，卑鄙龌龊的说法说他是莱哈托太太的情夫。他看着愣住了，他连跟他调情打趣的念头都从来没有。他太方正了，对奸淫像清教徒一样的痛恨，甚至想到这种事都受不了。欺辱朋友的妻子在他眼中是罪大恶极的行为，而对莉莉莱哈托，他尤其不可能犯这个罪。他长得一点也不美，凭什么会引起他的热情呢？他又羞又难堪地去看他的朋友，发觉他们也一样的局促不安。他们也每人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不敢说出来。三个人暗中互相留神，同时也留神自己，不敢随便有什么动作，也不敢说话，慌慌张张的闹得很僵。要是莉莉莱哈托一时恢复了天真的本性，嘻嘻哈哈胡说乱道的时候，她的丈夫或者克里斯朵夫会突然瞪她一眼，使她愣一愣，马上想起匿名信的事而慌起来。克里斯朵夫和莱哈托也跟着慌了，个人都在心里想，他们知道没有？他们彼此不露一点口风，竭力想过着从前一样的生活。然而匿名信持续不断的来，而且措辞越来越下流，使他们骚乱不堪，屈辱的没法忍受。他们收到了，就各自躲在一边，没有勇气原封不动的扔在火里。偏偏手指颤巍巍地拆开来，心惊肉跳地展开信纸，而一读到那些怕读到的字句，题目相同而内容略有变化的辱骂，存心捣乱的人所造成的荒唐无稽的谣言，都悄悄地哭了。他们想来想去，也猜不出谁在那里跟他们纠缠不休。有一天，莱哈托太太痛苦地忍不住了，把她所受的迫害告诉了丈夫。 而她丈夫也含着泪说，他受着同样的痛苦，要不要告诉克里斯朵夫呢？他们不敢，可是总得通知他，要他谨慎一些才好。莱哈特太太红着脸才说了几个字，就大为奇怪地发觉，克里斯朵夫也一样地收到那些匿名信。人心险毒到这种死不放松的田地，使他们怕起来了。莱哈多太太以为全城的人都在阴损他们，但他们非但不相互支持，反而都泄了气。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克里斯朵夫说要去砍掉那个人的脑袋，但那个人是谁呢？而且也只能替造谣的人多填些资料。把那些信交给警察署吧，那更要把谣言传不出去。假作痴呆又不可能了，他们的友谊已经受了影响。莱哈托绝对相信太太和克里斯朵夫都是正人君子，可也不自主的要猜疑了。他觉得这种猜疑是可耻的，荒唐的。他有心让太太和克里斯朵夫单独在一块儿，但他痛苦不堪，而莉莉也看得很明白。在他那一方面情形更糟，他和克里斯朵夫一样，从来没有想到过什么调情。然而那些谣言暗示他一种可笑的念头，以为克里斯朵夫也许真的爱着他，虽然克里斯朵夫连一点表示都没有。他认为至少应当防卫一下，当然不是言语之间有什么明白的表示，而是用一些笨拙的方法。克里斯朵夫先是不懂，等到明白了，他可气坏了，那太胡闹了，说他会爱上这个又丑又平凡的小布尔乔亚，而他竟相信这回事。而克里斯朵夫又没法辩白，没法对莉莉和她的丈夫说，得了吧，你们放心，绝没有这种危险的。不，他不能得罪这一对好人，并且他觉得莉莉怕给他爱上，骨子里就是因为他有点爱他的缘故。而这种荒唐的传奇式的念头的确是那些匿名信种下了根。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僵，那么难堪，持续不下去了。莉莉莱哈托只有嘴巴强，而没有坚强的性格，对着当地人士的阴险没了主意。他们想出种种借口来避不见面，什么莱哈托太太不舒服，莱哈托有事，他们上外部去待几天，等等等等，都是些笨拙的谎话，常常无意之中露出破绽来。克里斯朵夫可比较痛快，他说，咱们分手吧，可怜的朋友们，咱们都不够坚强。莱哈托夫妇一起哭了，但决绝之后他们的确松了口气。城里的人大可得意了，这一回克里斯朵夫的确是孤独了，大家剥夺了他最后呼吸到的一口气，这口气便是温情。不论怎么淡薄，但少了他，一个人的心就不能活了。 这里是天才云集的地方，这里是20世纪世界文学精华的圣殿。聆听天籁之音吧，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你会看到不朽的艺术跃动着永恒的希望，作品远比生命更鲜活。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完全孤独了。所有的朋友都不见了，仇视他的小城眼睁睁地看着他淹在海里。正在挣扎的时候，黑夜里忽然像闪电似的显出哈斯莱的形象，那是克里斯朵夫儿童时代多么爱慕而现在已经名震全国的人物。他记起了当年哈斯莱答应过他的话，便立刻拼着最后的勇气想抓住那颗最后的救星。哈斯莱能够救他的，应当救他的。向他要求什么呢？不是援助，不是金钱，不是任何物质上的帮助，只求哈斯莱了解。哈斯莱像他一样受过迫害，哈斯莱是个独往独来的人，一定能够了解一个受着庸俗的德国人的仇恨与虐待的独往独来的人。他们都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士。一有这个念头，便马上实行。克里斯朵夫通知母亲要出门一个星期，当夜就搭着火车往德国北部的大城出发。哈斯莱在那边当着乐队指挥。克里斯朵夫不能再等了，这是为了求生存的最后一次努力。哈斯莱已经享了重名，他的敌人并没有缴械，但他的朋友们大吹大擂地说他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音乐家。其实拥护他的和否认他的都是一样荒谬的家伙。可是他没有坚强的性格，看到反对他的人就气恼，看到捧他的人就软化。哈斯莱的帮口主要是一般文学家、画家、颓废的批评家组成的，他们代表革命派对反对派，对冒充着虔诚和国定礼教的斗争。在这方面他们当然是有功的，但斗争的时候，他们独立不羁的精神往往过于激昂，不知不觉地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他们之中，即使有些人不缺乏相当粗豪的才具，总嫌不够聪明，而见识与趣味尤其不高明。他们制造了虚幻的境界，把自己关在里头跳不出来，并且和所有的艺术党派一样，结果对实际的人生完全隔膜了。他们替自己，替上百个读他们的出版物盲目地相信他们的傻瓜定下了规矩。这帮口的吹捧对哈斯莱是致命伤，使他过分地自得自满。他脑子里想到什么乐思就不加思考地接受， 他暗中认为，便是他写的东西够不上自己的标准，比别的音乐家已经高明多了。固然他有这种想法，往往是不错的，但绝不是一种健全的看法，同时也不能使他产生伟大的作品。哈斯莱骨子里是不分敌友，对谁都瞧不起，结果对自己对人生也取了这种轻视与冷嘲热讽的态度。因为他从前相信过不少天真与豪侠的事，所以一旦失望，他更加往讥讽与怀疑的路上走，既没有勇气保护他的信念不受时间一点一滴的磨蚀，也不能自欺欺人，自以为还相信他早已不相信的东西。他便尽量嘲笑自己过去的信念。他有种德国南方人的性格，贪婪、软弱，担当不起极端的好运或厄运，太冷与太热他都受不了，他需要温和的气候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他不知不觉地只想懒懒地享受人生，好吃好喝，无所事事，想些萎靡不振的念头。他的艺术也沾染了这种气息。虽然因为他才气纵横，便是在银河石流的颓废作品中也藏不住光芒，他对自己的没落比谁都感觉得更清楚。老实说，能感觉到的只有他一个人，而那种时间上是少有的，并且是他竭力避免的。那时他就变得悲观厌世，心绪恶劣，只想着自私的念头，担忧自己的健康，而对于从前引起他热情或厌恶的东西都漠不关心了。克里斯朵夫想来向他求一点鼓励的便是这样一个人物。在一个下着冷雨的早晨，来到哈斯莱住的城里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抱着不知多大的希望。他认为这个人物在艺术界是独立精神的象征，指望从他那里听到些友善的勉励的话，使自己能继续那毫无收获而不可避免的斗争。那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和社会的斗争，一息尚存绝不休止的斗争。席勒说过，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克里斯朵夫按门铃的时候已经快11点钟，应门的是一个精神抖擞的女仆，颇像管家妇的模样，很不客气地把克里斯朵夫瞧了一眼。先生不见客，他很累。随后大概是克里斯朵夫脸上那种天真的失望的神气使他觉得好玩，所以把克里斯朵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之后，忽然缓和下来，让克里斯朵夫走进哈斯莱的书房，说他想办法叫先生见客。说完眨了眨眼睛，关上门走了。克里斯朵夫听见隔壁屋里有一阵不高兴的嘟囔声，女仆扯着尖嗓子在那里跟他拌嘴，那分明是哈斯莱不愿意见客，也分明是女仆非要他见客不可。女仆毫不客气地用着泄息的语气跟他顶撞，尖锐的声音隔着一间屋子还能够听到。哈斯莱进来了，克里斯朵夫忽然一阵难过，他认得哈斯莱，怎么会不认得呢？明明是哈斯莱，可又不是哈斯莱。宽广的脑门上依旧没有一道褶皱，脸上依旧没有一丝皱痕，像孩子的脸，可是头已经秃了，身子发胖了，皮色发黄了，一副瞌睡的神气，下嘴唇有点往下掉，撅着嘴巴好像挺不高兴。他驼着背，两手插在打皱的上衣口袋里， 脚下拖着一双旧拖鞋，衬衣在裤腰上面扭作一团，纽扣也没有完全扣好。克里斯朵夫嘟囔着向他通报姓名，哈斯莱却睁着没有光彩的倦眼瞧着他，机械地行了个礼，一声不出，对着一张椅子点点头，叫克里斯朵夫坐下。接着他叹了口气，往半榻上倒下身子，把靠枕堆在自己周围。克里斯朵夫又说了一遍， 我曾经很荣幸的，您先生曾经对我一番好意，我是克里斯朵夫·克拉夫托。 哈斯莱埋在半榻里促膝而坐，右边的膝盖耸得跟下巴一样高，一双瘦削的手搭放在膝盖上。想不起。克里斯朵夫喉咙抽搐着，想叫他想起他们从前的经历。要克里斯朵夫提到这些亲切的回忆，原来就不容易，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尤其使他受罪。他话既说不清，字又找不到，胡言乱语，自己听了都脸红了。哈斯莱让他支吾其词，只用那双心不在焉的淡漠的眼睛瞪着他。克里斯朵夫讲完了，哈斯莱把膝盖继续摇晃了一会儿，仿佛预备克里斯朵夫再往下说似的。随后他回答， 对，可是这些话并不能使我们年轻啊。 克里斯朵夫失望之下预备站起身来走了，但一想到这个一无结果的长途旅行，他又鼓起余勇，嘟囔着向哈斯莱提议弹几阙作品给他听。哈斯莱不等他说完就拒绝了， 不用不用，我对这个完全外行，并且我也没有时间。 克里斯朵夫眼泪都冒上来了，可是他暗暗发誓，没有听到哈斯莱对他的作品发表意见，绝不出去。他又惶愧又愤怒地说道， 对不起，从前您答应听我的作品，我为此特意从内地跑来了，您一定得听。 没见惯这种态度的哈斯莱看到这个愣头傻脑的青年满脸通红快要哭出来了，觉得挺好玩，便无精打采地耸耸肩，指着钢琴用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说， 大妈来吧。 说完他又倒在半榻上，仿佛想睡一觉的样子，用拳头把靠枕捶了几下，把它们放在他伸长的胳膊下面，眼睛闭着一半又睁开，瞧瞧克里斯朵夫从袋里掏出来的乐谱有多少篇幅。然后他轻轻叹了口气，准备忍着耐烦听克里斯朵夫的曲子。克里斯朵夫看到这种态度，又胆小又委屈，开始弹奏了。哈斯莱不久便睁开了眼睛，竖起耳朵，像一个艺术家听到一件美妙的东西的时候一样，不由自主地提起了精神。他先是一声不出，一动不动，但眼睛不像先前那么没神了，撅起的嘴唇也动了起来。不久他完全清醒过来，叽叽咕咕地表示惊讶跟赞许，虽然只是些闷在喉咙里的惊叹词，但那种声音绝对藏不住他的思想，使克里斯朵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哈斯莱不再计算已经弹了多少，没有弹的还有多少。克里斯朵夫弹完了一段，他就嚷道， 还有呢，还有呢。 他的话慢慢的 有了人味儿了。 好，这个，好，妙，妙极了。该死，这算什么？ 他坐起来，探着脑袋，把手托着耳朵，自言自语的，满意的笑着。听到某些奇怪的和声，他微微伸出舌头，好像要舔嘴唇似的。一段出其不意的变调使他突然叫一声站起来，跑到钢琴前面，挨着克里斯朵夫坐下。他仿佛不觉得有克里斯朵夫在场，只注意着音乐。曲子完了，他抓起乐谱，把刚才那页重新看了一遍，接着又看了以后的几页，始终自言自语地表示赞美和惊讶，好像屋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啊，怪了，怪了，亏他想得出来，这家伙。他把克里斯朵夫推开了，自己坐下来弹了几段。在钢琴上，他的手指非常可爱，又柔和又轻灵。克里斯朵夫瞧着他保养得挺好的细长的手，带点病态的贵族气息，跟他身体上别的部分不大调和。哈斯莱弹到某些和弦停住了，反复弹了几遍，眯着眼睛，卷着舌头，发出嗒嗒的声音，又轻轻地学着乐器的响声，一边照旧插几个惊叹词，表示又高兴又遗憾。他不由得暗中气恼，有种下意识的嫉妒，同时也感到非常的快乐。虽然他老是在自个儿说话，好像根本没有克里斯朵夫这个人，克里斯朵夫却高兴的脸红了，不免把哈斯莱的惊叹词认为是对自己发的。他解释他的意趣，先是哈斯莱没有留神他的话，只顾高声的自言自语，后来克里斯朵夫有几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不作声了，眼睛老盯着乐谱，一边翻着一边听着，神气又像并不在听。克里斯朵夫越来越兴奋，终于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他天真的激昂的谈着他的计划和生活。哈斯莱不声不响，又恢复了含讥带讽的心情。他让克里斯朵夫把乐谱从他手里拿了回去，胳膊撑在琴盖上，手捧着脑门，望着克里斯朵夫，听他凭着少年人的热情与骚动解释作品。于是哈斯莱想着自己早年的生活，想着当年的希望，想着克里斯朵夫的希望和在前途等着他的悲苦，不禁苦笑起来。克里斯朵夫老是在那儿说着，低着眼睛，生怕找不到话接上去。哈斯莱的静默使他胆子大了些，他觉得对方在打量他，一句不漏地听着他的，仿佛他们中间冰冷的空气给他融化了。他的心放出光来，说完之后他怯生生的，同时也很放心的抬起头来望望哈斯莱。不料他看到的又是一双没有神的讥讽的冷酷的眼睛在那里瞪着他。心中才开始的那点喜悦，像生发太早的嫩芽一般突然给冻坏了，他马上把话打住了。默然相对了一会儿，哈斯莱开始冷冷地说话，这时他又拿出另外一种态度，对克里斯朵夫非常严厉，毫不留情地讥讽他的计划，讥讽他的希望成功，好似自嘲自讽一样，因为他在克里斯朵夫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 他狠命地摧毁克里斯朵夫对人生的信念，对艺术的信念，对自身的信念。他不胜悲苦地拿自己做例子，痛骂自己的近作都是些狗屁不通的东西，为那些狗屁不通的人只配这种东西。你以为世界上爱音乐的人能有十个吗？有没有一个都是疑问？有我呀。哈斯莱瞧着他，耸耸肩，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你将来也会跟别人一样，只想往上爬，只想寻欢作乐，跟别人一样。而这个办法是不错的。克里斯朵夫想和他争辩，可是哈斯莱打断了他的话，拿起了他的乐谱，把刚才赞扬的作品加以尖刻的批评。他不但用最难听的话指摘青年作家没有留意到真正的疏忽、写作的缺点、趣味方面或表情方面的错误，并且还说出许多荒谬的言论，使哈斯莱自己受尽痛苦的那般最狭窄、最落伍的批评家说的一模一样。克里斯朵夫失魂落魄，不想回答了。在一个你素来敬爱的人嘴里听到那些令人害臊的荒唐的话，你又怎么回答呢？何况哈斯莱什么话都不愿意听，站在那儿，手里拿着和尚的乐谱，睁着枉然失神的眼睛，抿着嘴巴。末了，他好似又忘了克里斯朵夫。啊，最苦的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你。克里斯朵夫明明看到，留下去没有意思了。一句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他卷起乐谱，站起身子。哈斯莱也跟着站起。胆怯而惶愧的克里斯朵夫，嘟嘟囔囔地表示歉意。哈斯莱微微弯了弯腰，用着高傲而不耐烦的态度伸出手来。冷冷的，有礼的，送他到大门口，没有一句留他或约他再来的话。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